1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wesome,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版的节目，我是乐意 Larry。每个周末我都会和您一块来学习冬奥英语，了解冬奥文化，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piece of news first, which is regarding the mascot. 今天我们先来开始一则新闻，它是关于什么的呢？ Mascot. 吉祥物，对了， mascot 就是吉祥物的意思。 Mascot 在很多地方都能用得到啊，不光是冬奥会，你像这个足球的世界杯。也有这个 mascot， 对，上海的世博会也有 mascot。 所以一些大型的赛事，它都会有一个吉祥物，而这个吉祥物呢，就是 mascot。我们给大家拼写一下这个单词，是 mascot， mascot。 没错。 那么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不例外，也会有它的吉祥物，但是这个吉祥物到底是什么样的，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呢。在今年的八月份，北京冬奥会奥组委就向全球开始征集2022年冬奥会包括冬季残奥会的吉祥物。 对，那我们首先呢，先给大家把这一则新闻读一下。 那么这则新闻的标题是 Beijing 2022 invites worldwide mascot designs。 Beijing 2022 has launched a global competition to design the mascots for the 2022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Among activities to celebrate the 10-year anniversary of Beijing's hosting of the 2008 Olympics. At a ceremony held in the city's Olympic Park in August,Beijing 2022 President Cai Qi declared the competition officially open, inviting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devise original designs for these ambassadors of the Games. Thomas Bach,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n a video at the ceremony said, Join the design competition to find the mascot of the 2022 Olympic Winter Games.We trust that you will produce a fun mascot which will fascinate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and will be a great example for sports and winter sports in particular. Andrew Parson, who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 also invited design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submit their proposals for the Beijing 2022 mascots. He said, The games are in a beautiful city, in an incredible countr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mascot that represents the excitement the whole world has regarding these games. Historically, the Olympic mascot have been among the most memorable symbols of the games. Beijing 2022 is expected to unveil the winning designs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9, as designers could submit their proposals from October 20 to 31, 2018, in person or by mail.The launch ceremony for the design competition was held as part of an event to mark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2008 Olympic Games, which opened in Beijing on August the 8th, 2008. The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also coincided with China's 10th National Fitness Day, providing a fitting setting to look ahead to Beijing 2022 while celebrating the legacy of Beijing 2008. 好的，到此为止呢，我们就把2022年北京冬奥组委会公开征集冬奥会吉祥物的这个新闻，我们就给大家念完了。 好，这里面呢提了一个发布仪式，它所处的背景是什么样的。首先一个呢，有一个这个 10th anniversary， 也就是十周年纪念日。它是什么事情的第十周年呢？他说呢，这个东西呢，其实 it marke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2008 Olympic Games。 它是距北京08年奥运会举办的十年纪念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始的这个征集活动的发布。那么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全民健身日主场活动所以大家会听到了 10th National Fitness Day， 全民健身日。我觉得这些个日期呢，它的官方的称呼的方法大家都可以积累一下等你在听到相关的新闻的时候，你就比较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那么他说这两件事呢，其实是 coincide with也就是甲和乙发生在同一个时间。 coincide means to happen at the same time 这一块呢，我觉得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大家可以去记。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coincidence， 巧合，这是名词的形式，它的动词就是 coincide。 好，那我再念一下这个句子哈。 The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also coincided with China's 10th National Fitness Day。好，那所以说这个十周年奥运的纪念正好和十周年全民健身日是一样的，发生在同一天。好了，这个是咱们要讲的这个背景里边的一个句型。那再来一个词，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 unveil the winning design。 unveil 这个词呢，其实是来源于 veil， V-E-I-L。 veil 是什么意思？ 是面纱的意思。 所以 on 就是一个否定前缀， 否定前缀，它有揭开的意思。好，所以这个词呢，大家也可以去多多的去使用，就是什么事情的结果要出来了。好，那么在刚才咱们读的这一则新闻里边呢，它是这样说的， Beijing 2022 is expected to unveil the winning designs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9。 就是北京的2022年冬奥组委会的这个吉祥物的设计呢，有望预计者。然后呢，他就用了一个 submit their proposals。 那么这个谁去提交建议，就是你那个设计，这是呢全球范围内，他用了一个词叫 around the globe。 对了， 他为什么不用那个 around the world 呢？ around the world 也用了一次，所以这两个版本全球都在这篇文章里用了。 所以他用不同的表达形式来说一个意思，就是为了体现这个用词的丰富性，不让你看着很枯燥。 没错，要不然特别的频你就觉得哟，这人会不会别的词儿啊，是吧好，那再来呢，就是 around the globe， 就是我们同学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呢，希望大家通过这一篇新闻的学习，你能够知道除了 around the world 还有 around the globe， 两个说法意思是一样的。 对，就把那个 world 世界改成全球Globe 没错， G-L-O-B-E 就是 Globe。 好像有一个报纸叫环球时报， 也是 用的，也叫做 Global Times。 没错， 这个 Global 就是来自于这个 Globe 没错，它是 Globe 的形容词形式。好了，那么这个里边呢，我觉得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呢，基本上就是你能使用的就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个词你要认识，叫 Ambassador。A-M-B-A-S-S-A-D-O-R Ambassador 是使者，大使的意思。那通常呢，你会看新闻里边，比如说有联合国的各种机构下面有一个大使，这个就是 Ambassador。 那当然了，那个使馆里边工作的人员的大使也可以用 Ambassador 这个词。那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它的拼写，因为它是两个 S， A-M-B-A-S-S-A-D-O-R Ambassador。

好，我再把这句话念一下哈。Each name rhymes by repeating the same syllable, a traditional Chinese way of showing affection to children. 对，这个 syllable 就是音节的意思，那叠音就是 to repeat the same syllable。 嗯，北北、晶晶、欢欢、盈盈、你你，你看都是这种 叠 音的叫法啊。说不定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可能用这种相同的方式来给奥运的吉祥物来取名字啊。 哎，那咱们拭目以待。 可能叫冬冬是吧？冬季的冬，冬冬。 不错哈。 啊，也不一定哈。 嗯哼 ，these five mascots link the five names, to form the sentence "Welcome to Beijing." 啊，这五个呢，其实这个吉祥物呢，就是北京欢迎你。它呢，英文就是 "Welcome to Beijing." The mascots form the 福娃 which translates as "Good Luck Dolls." 福娃是吧？它就是好运的娃娃，所以叫 Good Luck Dolls。 那给大家念这一段呢，因为它会把中国文化中的许多的现象习俗用一个外国人比较能明白的英文表达方式给它描述出来啊，所以你看这么一讲的话，老外就知道了这个福娃的含义。好，这个是我觉得是需要学的。那现在咱们再来看看五个奥运吉祥物，当时奥运吉祥物它的具体的所指。Bei Bei, the fish, is a reference to the element of water. She is blue and her wish is prosperity. The waves on her head are based on a desig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这个北北它呢其实是一个鱼的造型啊，它呢指的这个元素，自然元素就是水。然后它是蓝色的颜色，并且呢它的良好祝愿含义是 prosperity, 就是繁荣。那么它头上呢有这个浪花的图案，它呢就是根据这个传统国画画画里面对于水的意象设计出来的。晶晶 the panda represents the forest, and his wish is happiness. Porcelain paintings from the Song Dynasty,were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lotus flowers on his head. 啊，那么这个晶晶其实它是一个 代表的森林树木 熊猫的一个造型， 对 吧？代表森林。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像金木水火土啊，对吧？咱们有了水了，现在有木。然后呢它的颜色呢是黑。 熊猫是黑色的，没错啊。 哎。 And his wish is happiness. 它的寓意呢就是幸福。 Porcelain paintings from the Song Dynasty were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lotus flowers on his head. 那么他头上的这个荷花的造型呢，是源于中国的这个瓷器上面的绘画，是宋朝这个瓷器上面对于荷花的描绘。 And another mascot for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was Ying Ying, the Tibetan antelope. 啊，这是莹莹，它是藏羚羊的一个形象。Representing Earth, 它代表了土地。 嗯 ，He is yellow, and his wish is good health. 就是身体健康，这是它的这个含义。 Decorative elements from Western China appear on his head. 那么从这个中国的西部特有的这种装饰性的元素呢，是在这个莹莹这个福娃的头上。妮妮 the swallow represents the sky. 妮妮 燕子的一个形象代表着天空。 没错 ,she is green and her wish is good luck. Her design is inspired by those on Chinese kites. Swallow is pronounced yan in Chinese and an ancient name for Beijing was Yanjing. 哦，北京还有一个别名，古代的名字叫做燕京。 这个是妮妮的造型，其实它就是一个燕子的造型，那么它所指代的这个意象就是天空，然后呢它用的主色调是绿色的，含义寓意良好的含义就是好运的意思，那么它是得益于灵感呢是中国的风筝上面的这个图案。欢欢 is a child of fire. He is red and transmits the passion of sport as well as symbolizes the Olympic flame and spirit. Dun Huang grotto art inspired the decoration on his head together with certain traditional good luck designs. 那么欢欢呢其实它是一个儿童的一个造型，它是一个火娃，叫 a child of fire, 然后它是红色的，并且呢它会把对体育的热情传达出去，同时呢这个 标志呢，还意味着奥林匹克的圣火的火焰以及奥林匹克精神。 嗯， 那么它呢是灵感来自于敦煌的石窟艺术啊，在它的这个头上。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92.3 FM 774 AM，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Learn English and get ready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周末版的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儿学习冬奥英语。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回顾和拓展一下本月我们学习过的一些冬奥英语相关词汇。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几个词。第一个词呢是 rank， 这个 rank 怎么用呢？直接就加上它的排位，比如说 rank the 15th in the medal table， 那就是在奖牌的表格上位列第15，就是 rank 直接加上那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一会儿呢，大家会听一个整个的句子啊，先记住这个 rank。那我要是说排名第一呢，你就可以说 rank the first, rank the first。那我要是说排名第二呢， rank the second。 没错，非常好用啊，这样就可以一直用这个 rank。 而且我觉得在任何的比赛项目中都会谈到排名第几的事情。 对 啊，无论是游泳比赛还是滑雪比赛， 没错， 你都会在英文的这种电视比赛直播里面看到这个单词。 所以说 呢，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词，大家今后在听这个赛事结果和名次的时候，你就知道可以用 rank， 你自己也可以用它去造句。 好， 接下来一个词呢是 break a record。 break the record 就是 打破 记录， 没错。 比如说打破世界记录怎么说？ To break the world record。打破世界纪录。那我们一会儿呢在文章中呢会听到 break its zero medal record。就是打破零奖牌的记录。 对，一会儿呢我们会读一篇介绍第16届冬奥会中国实现冬奥奖牌零的突破。这个零的突破就是 break its zero medal record。 对了，这个零的突破英文就直接对应 break zero medal record。好，然后再往下一个词呢叫 initial， 它是一个词性，有一个词性是形容词，就是初始的、开始的、最初的。比如说 in the initial stage it is very hard， 在开始的时候是很艰难的。那你也可以说呢 the initial article is quite interesting， 在开篇的这个文章里面是很有意思的，开篇的文章很有意思。好，然后接下来一个词呢就是 capture， 就是你得奖牌除了 win silver medal 这种动词和宾语的搭配，你还可以用 capture silver medal 啊。所以 capture 这个词也是很地道的英文表达，我给大家拼一下 capture， capture 及物动词啊，它的这个字面意思是抓到，但是其实它有得什么什么奖牌的意思。好，那我们词汇呢就讲到这儿。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帮大家回顾第16届冬奥会中国实现冬奥奖牌零的突破。这篇文章会涉及到我们刚才给大家回顾的这些核心词汇，请大家仔细听。Chinese athletes won 3 silver medals, ranking the 15th in the medal table.It was also the first time that Chinese broke its zero medal record after 12 years of hard work since its init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1980. 34 Chinese athletes took part in 34 events in skiing, skating and biathlon, and finally won 3 silver medals. Among them, female skater Ye Qiaobo captured silver medals in 500 meters and 1000 meters speed skating despite her injury. 好，那么我们今天对于文章的回顾和词汇的拓展就先到这儿。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拓展您的冬奥知识，并且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